我們今晚找到兩位是地區工作的朋友，年輕朋友上來的，一位是趙恩來，另外一位是陳劍琴的。趙恩來就是工黨的社區幹事和反圍標大聯盟的發言人，另外陳劍琴Kim Cam， 他就是全心同行的這個社區主任，冇背錯啊嘛，我冇字冇睇錯啊，係做嘢背過，盡量唔好睇住依度嘅。咁咧，頭先咧就略為問下佢哋咧，就點解會做依個即係不為人所知啊，可能係不求聞達嘅工作啦，地區工作啦。亦都問到佢哋送終前後嘅氣氛有冇唔同啦嚇。咁我真係想跟住呢節咧，我想睇下啦，你哋落咗區啦嚇，即係你哋可以互相都去傾下偈咁。你哋見到咧，即係其實一般市民佢哋最大嘅關注係乜嘢咧？啊 ，OK， 嗱，即係至於話呢個逃犯條例嗰啲咧，可能對一般市民咧，佢係遙遠嘅，係遙遠嘅。咁啊，最大嘅 concern 係乜嘢咧？即係即係燈油火蠟啦，衣食住行啦，即係你可唔可以講下咧？恩來即係你啊素人啦，可能即係佢咧出嚟嚇，即係行咗好遠係啦。即係最大 concern 係乜嘢咧？ 我咁其實香港人係我你問我係一個好特別嘅族群嚟嘅，佢哋你唔係好嚴重地影響到佢利益咧，佢哋係唔會理你嘅。甚至乎其實他們是被人去到欺負，他們都會忍氣吞聲的。 是 的，其實你問我，其實絕大多數是香港的地區工作者或者區議員，其實他們都很避免提及一些政治的議題的。其實even我們今次反送中好像很多人去到參與，其實在反送中講到6月9日之前，其實絕少的區議員或者 是一些地區工作者會提自己是反對逃犯條例的，在區裡面他們平時會討論什麼呢？其實都是你不說蛇仔餅粽，都是講緊交通的問題，因為影響到居民 的出入，跟住就是一些環境衞生的問題，哪裡有老鼠蟑螂，哪裡條街洗得不乾淨，有蚊蛤啊， 放兩個出來簡單的了，蟑螂老鼠都死了， 都 了立條街啊OK， 繼續 啊。其實你說對於其他問題，其實他們香港人有一種咁嘅特性，佢哋適應力係非常之強嘅。咁佢哋係香港人係唔佢你唔逼到佢走投無路，佢係唔會出嚟反抗嘅。你其實我哋過去嘅經驗就係你叫佢去到出嚟去到參與一個社運或者參與與 即係屋企附近嘅一啲社區事務，咁其實你揾到十個八個已經好叻㗎啦，係啦。咁其實一般嚟講，你唔影響到佢嘅生活，咁其實佢根本上就唔會去到企出嚟。 嗯，你咧，阿劍 反而都覺得啲都會係嘅，總會有香港人係會關注一啲個人嘅嘢咧。咁正常嘅，任何人都係先關注自身，先再諗到佢點樣參與公共事務嘅咁樣。咁而當然我唔能夠代表所有香港人或者所有年青人究竟佢哋想要緊啲乜嘢啦，因為每個人可能都有唔同諗法。但係起碼就我觀察去睇咧，其實香港人係好厲害，係對於核心價值嘅追求嗰個嘅堅毅咧係好強啊！那個渴求係好強，所以我覺得成個由反送中運動啦，其實去到講到依家演變已經係講緊抗警暴啦、警察嘅濫暴濫權嗰種啦，等等，仲有好多周邊嘅嘢，其實係嚮往緊一種本身香港人有嘅民主、自由、人權被剝削冇咗。抗爭運動入面成日都聽到其中一種聲音是說，我們不是要去爭取更多的東西，只是希望我們本身有的東西不要被剝奪。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就是擁有一些核心的價值，但是這些核心價值當在暴政底下慢慢被剝奪，要去拿走的時候，其實香港人就說，我們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不可以沒有了這些核心價值。 嗯，因來怎樣，你出入咧，即係呢個荃灣啦，你即係刀光劍影之地啊！即係人哋問我點樣去形容荃灣咧，哇！荃灣好旺噶， 其實 荃灣好旺， 其實喺 好雜啊！ 喺呢個黑社會出現去到無差別襲擊市民之前咧，咁其實喺荃灣嘅居民根本上你係感覺唔到有黑幫的存在。 是 啊，我都去過荃灣啊。 其實你不要說荃灣啦，咁其實全香港，咁其實都你無論係邊個區啦，旺角咁，其實都係多黑社會嘅 社團人士 的聚集嘅。但係其實大家一路以嚟相安無事，佢哋有佢哋嘅做生意，你唔行入人哋個地盤，基本上你唔會感覺到佢哋存在嘅。咁但係其實你問我，咁其實一路以嚟佢哋都係喺呢個社會上去到出現，用他們的方法去到賺食啦。你問我，其實可能在地區工作者來說，我即在反送中之前，我是比較接觸得多一點這一類的背景的人士啦。說到反圍標，說到是背後就是一班黑幫操縱 的 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啦。而我們反圍標就是打爛他們的大茶飯啦。但是而另外我之前講緊兩年前到啦，咁揭發天水圍嘅泥頭山啦，咁當其時我哋都即係去揭發嘅時候，我同其他一位記者一齊去噶嘛，咁其實我當其時都俾一啲黑幫人士戴曬金鏈啊，咁樣去到發現，咁指住嚟鬧啦，刮花部車啦， 係啦，好重口味啊，即係好重嘅喎，戴金鏈。 係啦，係啦，嗰喺元朗天水圍嘅土豪係咁嘅裝束啦， 係中意戴金鏈嘅。OK， 係啦，跟住講緊我哋其他嘅地區工作，其實唔多唔少都會接觸到呢一班嘅人士。咁但係就一路以嚟，其實佢哋都唔希望自己嗰個飯碗會被影響到，因為佢哋都有個叫做江湖規矩啦，就係如果佢搞到一啲平民百姓嘅時候，咁樣警察就會介入㗎啦。咁日日去到掃你場咧，咁佢哋就揾唔到食㗎啦。又或者令到啲人驚咗，唔再去佢哋嘅地方， 佢就冇生意啦。 佢就冇生意啦。咁所以就現在咁，其實都有現在就好似變成一個乾坤大挪移咁，將整個秩序去到顛覆咗。咁其實而家講緊荃灣，自從八月五號去到無差別地斬傷一個年輕人啦，跟住事後亦都發生咗零星嘅一啲襲擊事件啦。咁其實真係即係個源頭，其實喺八月五號之前，我相信住喺荃灣都冇聽過二波坊呢三個字。 啱啊！ 但係去到 你日日行過，你日行過可能覺得冇乜嘢咧。裏邊 嗰陣仲要喺全個新界區最旺嘅。 最旺的街市旁邊。 Okay, 在楊屋道街市旁邊，其實大家 都相安無事，即是他不會搞你，你 不會接觸他，是但是經歷了這個反送中之後，大家都認識了這個地方了。那裡入面其實有一些正當生意 的譬如一些文具店、啊、有些賣即雜貨店、啊、食肆、啊、其實我都認識裡面一些經營者啦，其實他們都說已經沒起碼人流少了很多啦，他們生意額已經少了一半啦、因為大家聽到二波坊這三個字都不會走進去、其實現在是出現了這種情況、 你怎麼看呢、啊就是那個荃灣呢，你會不會有啲驚啊？頭先佢話啫，根本呢班社團人士或者叫做黑幫嘅人士一向都存在啦。咁大家咧就有個默契，即係你唔喐我，我唔喐你。佢亦都唔想咁高調嘅。你又點睇咧？ 係其實咧，荃灣應該仲有一班福建人士。 係啊，我開頭以為即係集中曬喺廣島東區嘅，就原來仲有一班福建嘅。 荃灣好犀利嘅福建人。 犀利係啊係啊，即係你話黑幫嗰邊咧，我暫時唔驚嘅，係啦。咁但係咧，我知道即係福建幫嗰邊咧，其實佢哋嘅攻擊啦，都係明刀明槍啦。我反而係替啲街坊擔心，點解咧？我聽過有一次真係喺荃灣兩個年青人去同我分享話，點解我今日要連著咩衫我都要驚？驚係因為我今日我就是想穿黑色衫啫嘛，但係我驚我穿咗出去咧，我會俾人攞刀斬。隔離一個年青人就和應話。即半喊咁嘅話，即係咯，點解今日我哋香港要連著一件咩衫都驚？我咩都唔諗住做，只係想出個街啫咁樣。咁我覺得呢種恐懼先驚咯，即我都覺得恐懼本身先令人恐懼，但係係咯，即 係 營造緊呢種氣氛。而警察選擇性執法係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嘛。 係呢個係啊，因為原來警察可以唔公正嘅。 係啊， 以前我哋一向咧， 一向都唔公正嘅， 我哋睇唔到嘅，係 要浮曬上面。現在浮上面 了，就會明白的，有幾多砌山豬肉的 case， 博你一個弱勢社群，一個基層 的打工仔女，你不會去到跟他打官司，你去到吃了件事或者就這樣收行為就算了， 恐嚇你幾句警察就要你認， 其實一直都存在的，只不過沒有成件事就是，但以前就掩埋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現在只不過個揭開快遮醜布而已， 還有呢，科技改變了我哋人類的生活，每一個人都有一部攝影機嘅，唔單止影相，係影 movie 嘅咁啊， 亦都直播啊， 直播嘅人人都可以直播。個世界已經變咗，雖然唔可以話所有嘢影曬出嚟啊，即係差館裏邊嘢你唔知啊。 不過其實你話成個社會其實經歷過整個社會運動，其實大家嘅公民意識或者法律嘅常識已經高咗好多啦嘛。去到差館你就千祈唔好講嘢。 係啦，仲有48小時， 係啦， 即係黑人真有啲要扣留到47。小事嘅，即係玩你嘅呢家嘢。O K， 係 啦，係啦。 咁同埋嗰個即係講下講啦。你話基層嘅人咧，香港即係有種講法，建制派裏邊係好。香港今次咧咁多年青人出嚟抗爭咧，由大學生至到中學生，甚至咧即係好細個嗰日電視台訪問咧，個得11歲，其實我真係唔鼓勵，我真係唔鼓勵個咁細個出嚟。 應該嘅， 係唔應該？當你件事唔係好了解嘅時候，你就唔好做。OK， 我欣賞你嘅熱誠，熱誠咧係欣賞嘅。不過咧，即係我唔係好鼓勵咁細個出嚟嘅。OK，Annie， 儘管你係自發，唔係你老師煽動啊，我唔相信嘅泛民老師可以煽動到咁多學生出嚟嘅，都話你聽連登話都唔聽你咧，阿 Sir 阿 Miss 話啦。 所以而家其實好多地區嘅爸爸媽媽同我講嘅，喂，平時我叫我仔啊洗碗啊刷牙，執衫佢都唔肯，點會咁容易俾佢煽動到啊？ 係啦，即係依啲係建制派嘅 propaganda 啦。 咁佢哋話年青人咧，尤其是係啲即係大學生啊之類咧，佢哋感覺到係沮喪，因為而家第一咧 在社會向上爬的機會，它叫做流動機會，流動機會是小了很多的了。 OK， 這個是跟行業轉變是很那個產業結構很有關係的，有些行業消失了的。 OK， 還有呢學歷呢是普遍提高。 OK， 第二件事呢就是說呢樓實在太貴。 OK， 樓太貴根本是買樓機會一般來說是差不多近乎零的，除非靠副幹而已。 OK， 醫生律師都未必可以保證。但是突然之間呢就爆了這個這個中共的政法委就爆出來呢，就大鬧李嘉誠，即係頭號資本家，香港首富就講得好聽，唔好聽叫頭號資本家。咁啊，話佢咧就講嗰句説話，對依個未來主人翁應該望開一面。OK， 咁認為李嘉誠咧係縱容罪犯。OK， 李嘉誠咧就唔好講下自己叫李嘉誠等嘅地產商點賺到盆滿盆滿啦嚇，最後一塊銅板都賺埋嘅。依啲係普通話寫法，銅我哋好少講銅板嘅嚇，我哋講錢嘅啫。但係佢用普通話嗰啲寫法，最後一塊銅板都賺埋。點解你唔對香港市民係網開一面啊 ？OK， 本來而家共產黨咧就其實就係為香港嘅即係無樓一族 ，OK 年青人咧就發聲，我哋。照例咧，應該係鼓掌。中共好嘢，共產黨好嘢。OK， 而家同我哋出聲啦。啊，咁啊，反送中仲好啊，死梗係捉咗啲有錢嘅先啦。咁即係點解年青人冇人去即係包括埋左膠冇人歡呼啊？即係點解會咁咧？因為中共同你去鬥啲嘢。 其實你問我，其實成個反送中嘅運動，其實我慢慢由。個針對嘅對象由呢個阿林鄭嘅政府啦，慢慢其實轉移咗去北京嘅。咁而北京政府佢其實好唔想一樣嘢，就係將整個社會運動嘅矛頭指向佢。佢要製造，我覺得佢成件事係想製造一啲敵人，去到分散咗整個社會嘅注意。咁但係其實整個反送中運動其實好神奇一樣嘢，我覺得其實。研究社會運動一定要研究呢個個案，就係其實整個運動其實焦點從來都冇去到分散到，大家都仍然知道自己嗰個目標就係要撤回逃犯條例啦，要去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去到爭取真普選啦。咁其實整個矛頭其實大家知道其實係喺北京嗰度嘅，就係因為我哋喺而家我哋做咗咁多嘢，我哋都去到改變唔到北京嘅政策立場啊嘛。咁所以大家就開始去到轉移，去到外國，去到遊說唔同嘅政府，去到支持香港整個運動，去到打一個國際嘅輿論戰。咁其實因為大家知道。你要改變北京政府的立場，改變他們的看法，其實你在香港你喊到多大聲，你有600萬人上街其實都改變不了。但是中國大陸北京政權他的利益就在這個全世界各地，他就即現在其實香港人 很聰明地，可能因為今次的反送中運動很大程度上就是激發了一班中產化甚至上產去到走出嚟，去到支持整個運動， 所以整個形或暗，應該加埋一句或明或暗。 所以其實整個形勢、整個做法係同以前嘅社會運動係截然不同嘅。而呢個截然不同嘅係令到整個北京嘅政權係好頭痕嘅，因為佢初頭大家好明顯睇到佢諗住拖，但原來拖咗咁多個月都係冇散到嘅。而民意其實我哋睇。各間大學的民意調查，大家會看到整個民意是從來沒有逆轉過的。無論你現在講到話掟汽油彈啊，去到點樣傷害啲警務人員啊，但是個民意係其實我當初我都諗住7月1號去到撞玻璃衝咗入立法會，其實個民意可能會多咗人去到反對呢個運動，但其實呢一樣嘢冇出現到。我哋喺7月1號或者甚至乎而家我哋落到街去到做 做街站啊，做宣傳啊，其實我哋亦都睇唔到呢個社會上好多人去到反對或者去到指責一班學生係或者年輕人係使用過分嘅武力。咁當然某程度上因為警察嘅武力係更加強啦，嚟到淡化咗成件事啦。咁而正正呢個原因就令到北京嘅政權係好擔心一樣嘢，就係其實。香港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如果矛頭是直指北京政權的時候，如果這一種的團結，這種的情況繼續持續下去的時候，其實北京政府是管治不了香港的將來。 因為呢，習近平開會說過就是三不要，我聽大陸這樣說，以前我們節目都提過，其中最後的不要就是不要上升到去是香港和大陸的矛盾。OK， 現在3月都直到9月5日林鄭才說是正式撤回嘛，之前呢一路這樣熬下熬下，林鄭就漏了兩次錄音出來，不知道那麼巧合我真的有合理懷疑她自己煽的因為你對著幾個人說話你都 不期望人家不會傳出去的，還有你入去的時候有沒有收手機先，或者不夠膽收手機呢 他收了頭盔 不准戴頭盔豬嘴 預了呢，又說自己呢、就是、除了30,000警察呢就沒有什麼能力了嘛 這個事實來 的其實是很厲害的，今次是動搖了不少公務員 公務員的人 因為現在是全民運動嘛， 這個全民 even八九民運，我當時很小的但都未去到這個程度， 但八九民運所針對的是這個北京，純粹是北京的東西，跟香港的 local 的東西不是那麼直接的，今次絕對是， 但是情況都相似的，因為其實八九民運之後就有移民潮，其實現在我們做地區工作最多人問的一件事 是什麼， 就是 BNO 怎樣申請，還有呢我要 去外國去到我要轉移的資產去開離岸戶口，哪裡最 哪間 香港間間都不容易，最容易你就抬夠錢去新加坡開 新加坡新加坡開 你如果說要拿居留權呢就應該是這個馬來西亞最低的成本最低30,000搞定 即是有即是我想問你，你去過那些即係東歐小國咧，聽講即係移民都很容易嘅，仲有唔使自己親身過去住嘅喎，唔使再移民監添喎， 唔使擺夠錢喺嗰度， 有啲投資移民。 好啦，嗱，我哋又問問你，你接觸咁多人咧，即係嗰啲尤其年青人或者其實超過咗年青人嘅嗰、那個羣組嘅啫，係咪最 concern 佢哋最想就係有自己嘅物業咧，或者係？最窮的那些是想上樓、住劏房上樓，住公屋那些呢、就是即板間房那些呢可能就想有首期可以供到層樓、即你覺得他們最大的 concern 是不是這裡呢？ 會是其中一個 concern 咯，香港的年輕人其實真的很真係冇未來可言嘅喎！如果嗰個社會氣氛繼續要咁樣發展，冇民主，喪失自由，其實真係冇自由可言，係繼續。那個發展是繼續咁極端資本主義、極端資本主義導向啦，繼續淨係發展商業啦，然後封閉，同埋最近其實都有啲論述咧，佢講都唔係最近嘅啦，好耐嘅啦，就話香港人唔靠大陸嘅供應會死得咁樣。其實我係覺得好懷疑嘅，其實唔係嘅，其實喺中國所謂有啲嘅投資嚟香港之前，其實香港好多本土農業啦、本土嘅經濟發展啊，只係政府嘅發展。西走呢啲唔發展，其實菜園村各樣嘅嘢，即係一路以嚟啲社會一直都係咁樣煲嘅啫嘛。即係菜園村嗰啲將本地嘅農業點樣去削減、去影響，淨係發展一啲貫通大陸將即係陰謀論啲啦。嗰陣時咁講，即係陰謀論啲啊，點樣去令到香港同大陸所謂接軌，用一啲鐵路、用一啲嘅關卡等等。可能扯遠咗少少，但係其實當如果香港成個大環境繼續咁樣發展，繼續係乜嘢都係中央話要點發展，咁香港就要跟住去做啦咁樣。其實咪繼續大陸人嚟香港炒樓啦，炒高咗但又唔係住啦，咁然後但係本地嘅人其實就冇得去住喎。咁仲未計第日 話嚟緊要東大嶼嗰個撥款，因為仲未傾啊嘛。咁如果真係過咗，咁一億人又可以去住咧，其實我絕對唔覺得係香港人能夠去享有翻自己土地自己住，同埋自己土地自己供給係唔會做到。咁作為一個年輕人嚟諗下，咁佢喺呢場抗爭，佢唔拼死去做，其實佢廿年之後佢可以點樣呢？其實仍然係可能上唔到樓啦，咁高樓價咁。講真，好似你啱啱講，我都同意，係一個專業人士，其實可能都要儲好多錢先有先至可以去供到樓，而仲未計你可以俾到首期啦，或者借完啦，然後你跟住廿幾年又要去供。 嗱，我真係頭先阿欣來講到咧，點解呢個大陸嘅呢個政法委啦、人民日報等咧就攻擊李嘉誠啦嚇，佢就講咗佢嘅分析啦。咁你點睇咧？隨住李嘉誠一眾地產商啊！即係被打倒之後，係咪香港嘅年輕人有機會呢？ 一眾地產商係咪打倒？ 尤其啲大即係地產商被打倒。 我呢個我冇一個答案啊，因為我都仲係我期待緊件事究竟會點樣發展。講真，成個 哇，你都即係雖然素人，你都答得非常之好。 我真係 不過咁你都好啱做到時間，因為而家我哋要休息啦。既然你你呢個答案咁短啊，俾咗個時間我休息。嗱，各位啊，今晚揾到兩個即係年青嘅啦，通常咧即係上嚟我哋啲依個叫做彌敦道證交所節目嘅嘉賓咧，即係平均年齡都有五十歲嘅。OK， 今晚咧難得揾到啲後生，可以令到湛國陽都青春嘅。OK， 咁啊青。定我有啲幻想自己仲係後生㗎啦嚇 ，anyway 幻想還幻想咧，你千祈要記得嚇、啊，我就好現實嘅，大家記得捐款啊嚇 ，OK 唔你個口話支持我節目都冇用嘅，我哋要你有具體行動啊，有幾位朋友經常睇我哋節目誒話贊好嘅捐錢。同埋咧，同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嘅，咁啊，大家翻嚟咧，睇下冇辦辦法，你有啲乜嘢？頭先呢兩位後生嘅朋友講，關於荃灣或者係喺地區問題啊，或者年青人嘅問題，有啲乜嘢嘅睇法咧？你哋有冇同感咧？或者你哋唔同意嘅咧？你哋可以留言，我陣間有冇機會讀出嚟咧？咁我哋唞陣先。Thank you.